谁会陪你诉伤痕？许多细节都复活，当唱起那首歌。有些话并不能说，却能够不断安刻。它让你感动，也让你心痛。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 100.5 音乐快速路，我是一冰。 嘿，我是 Sherry。今天是1月3号星期二哈。哎， 是的， 嗯， 就觉得今天特别开心，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礼拜多过去一天啊。 还有今天头一天上班哎。 对，新年的第一天上班哈。 我觉得还没缓过来。 嗯，心情还是不一样的。那你没缓过来，你先缓一下，我可以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怎么样？ 好吧。 这反应也是够。 因为我在缓啊。 OK。那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呢，我觉得你听了之后应该觉得还蛮有意思啊。因为最近呢有一位法国的女子要和 3D 打印的机器人要结婚了。哎， 和谁？ 3D 打印出来的机器人 有什么好 啊？这没什么好啊。 就是和 3D 打印出来的人结婚有什么好呀？ 哎，首先因为他是一位机器人这个迷恋者，而且自从 3D 打印技术推广之后呢，他就抓住这个机会，可能也是渴望自己有另一半吧，然后他就在这 3D 技术打印了一个机器人。 哎，肯定超帅。 那个算了，我还是不给你看那个原版的照片了吧。 真的吗？ 啊， 那算了，那我就 机器公敌看过吗？ 想象一下就好了，不要告诉我，我不要有画面。 不要有画面了。 是，今天早上呢，为你带来这个新鲜事儿过后，希望大家不要去实践啊。 嗯， 好了啊，今天第一天上班，要为大家送上一首歌，特别代表我们的心情 哦。嗯， 只要你快乐，汪佩蓉。 装我日的笑容。

心痊愈，若有人可以让他陪你，我不怪你。快乐什么时候会结束呢？那一刻是最后一刻，想把你紧紧抱着，可知你是我生命中的最舍不得。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坐而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来的你人海孤独旅行，我会和自己如此狠心。如果我变成回忆，终于没那么幸运，没机会伴着走法门山牵着你，看晚霞落尽，漫长时光总有意义。伤心痊愈，若有人可以让他陪你。如果我变成回忆，最怕我太不争气，顽固地烂在空气，霸占你心里每一寸缝隙。 早晨六点，闹钟还没响，很多人还没起床，而你却已经为了梦想奔波在路上。 我们为这样的你精心打造音乐快速路，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我是一斌。 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啊哈，今天呢还蛮暖和的哟。 啊，是吗？暖和吗？ 六度还不暖和 啊？难怪我穿短袖呢哈。 是吧？ 没有看到吗？ 什么颜色的短袖？ 是吗？ 继续编。 好吧。 好啦，今天最高温度六度，最低温度零下三度。今天呢会有雾霾哦。 哎呀，其实这个空气质量我都不想说，已经爆表了。 别说了， 别说了哈，还是严重污染，戴上口罩啊，防毒面具是最好。OK。那明天的天气呢是零下二到四度，然后多云，东风微风。哎，明天终于来一点点风了哈。 嗯， 只见这个风 那个吹 啊。行，既然说到天气，我们都已经这么伤感了，这么伤心了，是不是？那我们就应该说一些不伤感的事情啊，比较暖心的事情啊。 嗯， 就是关于乐坛，今年十月份呢喜得爱子的杜德伟。 嗯， 哎，杜德伟他就带着自己的爱子，然后推出了全新的单曲叫《报警处理》 哦。 他这个全新的单曲呢，是送给自己的儿子一个新生的礼物吧？ 哦， 有那个 MV 拍的就是他和对自己的孩子的一个宠溺啊，包括那个宣传的封面也是抱着自己的娃， 抱着自己的娃。 娃， 你是哪个腿儿的？好啊，那其实杜德伟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比如说。什么八号当铺啊，是不是？ Yeah. 还有那个音乐啊，这都是那种感觉特神秘， 而且嗓音很独特的，很有辨识度的， 特温柔， 一听就是知道，哎呦，这是杜德伟的感觉哦。 好，杜德伟的嘞。好了，今天早上呢，我为大家送上这首歌，也是杜德伟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喽。 嗯，没错， 情人。 Girl，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Girl，

树上，可你的名字在不凋零的生命树上，当它有一天长成参天的古木，你的名字也长大了起来。 许飞，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叫什么、嗯、 啊？ 叫什么？ 快速路。 好啦，我是一斌。 OK， 我 Sherry。 嗯 嗯，其实说到今年跨年晚会啊，真是各大卫视怎么就那么热闹呢？ 啊，可不 啊，比如说今年的江苏跨年晚会演唱会啊， 要 是 林俊杰是吗？ 林俊杰是一方面啊、嗯，他有去江苏卫视吗？ 当然了， 哦，我没看他， 好尴尬、啊、是吗？ 好尴尬哈、啊。 嗯， 那今年的江苏卫视呢，在澳门举办，可以说他的舞台是相当华丽啊。哎呦， 那是相当华丽。 哎呦，那但是我们接下来呢，我感觉我好像接下来不说林俊杰的话，好像对不起你。 你也可以说其他人了，没关系、哦，林俊杰在我们心里。 但是，就比如说很多台湾明星啊， 嗯、 会过来，然后比如说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的时候，吴亦凡就突然现身。 出来干啥来了？ 出来吴亦凡了，这不是我没说周华健 啊， 只吴亦凡，然后后来就出来了，就跟着一起合唱，然后上现场，真的是很多粉丝啊都开始尖叫大喊说吴亦凡好帅。 那周华健往哪儿放啊？ 好像就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一 种感觉。但是 我觉 得就是以前周华健他也肯定经过我这一段、嗯、肯定吴亦凡和周华健走路线是不一样的、嗯、对吧？哎对， 不一个时代的人路线， 不能这样说， 路线怎么就一样？ 不走的路线不一样啊、 哦、 周华健就现在我们看到很有活力的味道嘛、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吴亦凡就是小鲜肉嘛、 哦、 帅哥啦、 yeah、 就是这不是不一样吗？小心别周华健的一些粉丝们说， 哦，没错， 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不一样？ 一生一起走， 嘿呦嘿，好了，那我们其实也会觉得这个吴亦凡好像最近就是还蛮活跃的。 嗯、那可不，又是拍一些电影啊， 嗯、 他演唐僧，然后还剃了光头，然后出一些新歌。 你不是二师弟吗？ 师傅被人妖精抓走了。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好了，说正事儿了、 啊。对对对，怎么 说 到二师兄了？哎，等等，我们说帅哥了。 我们说吴亦凡演师傅这件事儿、 okay, okay. 是不是、 嗯？演得特别好，还没有，虽然还没有上映，对不对？你有看吗？ 但我知道赵丽颖会演这女儿国的这个国，对对对。 哦，女儿国的国王。 对。 哎。 他好期待，这 期待啊，是期待啊，我是挺期待的啊。然后可能有些东西呢，我不太清楚，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们是知道的。 套路这么深吗？好啦，有请吴亦凡，有一个地方。 不一样的邓紫棋， 我希望每一个来我的演唱会的观众都可以带着爱跟自由离开。 装凌霄就平黄的轻轻带着风温柔回应 是一个人演戏。前的身影，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哦、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马德里不足以突然的小秘密，才会过无间的身影，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不足以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 是夏天的第一声虫鸣，是晨光刚好普照过的大地，是一切刚刚开始的样子。这里是你醒来的第一声耳语，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我在音乐里等你。 我在音乐里等你，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瑞， 我是一斌。 嗯， 我们现在来讲一个比较甜蜜的事儿。 哦，是吗？ 各位吃狗粮的准备好水、 哦、好嘞。咋了咋了，都开始吃了、啊、 吃狗粮呢呀。讲的是最近就是在荧屏啊、 嗯、 还有在娱乐圈都特别火的两个人、 哎、 是不是？ 哎，是哪 两？唐嫣和罗晋。 哦，他俩很火啊，现在 不愿意说。就是你知道前两天我看了那个跨年的、 嗯、 演唱会嘛， 嗯， 然后两个人在现场合唱呀、 哦，哎呀， 甜蜜呀， 还唱情歌呀， 啊，互看就是那种感觉、 哦、 然后现场的主持人也问他们啊什么时候结婚啊、 嗯、 哎呀这些呀、啊、那些，然后还有一些那个考验题在 哦、 考验一下默契程度， 这就故意的， 这个够了。他当时你知道我坐在电视机前我怎么想的、 嗯、 过个年容易吗？ 当时正在吃狗粮。 我想过年容易吗？这一把接一把，一把接一把，而且你知道吗、嗯、就是他们唱完还不够 哦， 主持人还调侃，调侃完还不够，还得有一首。 哎，那不是蛮有意思的吗？是不是？ 像汉堡包一样， 就不用吃晚饭了啊！ 一碗狗粮，中间加片菜，然后再有一碗狗粮。 嘿，对，没错。而且现场呢，他们还好像还发喜糖了，是不是？ 对， 就在那撒喜糖，送祝福啊，送幸福啊，分享一下、啊。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不像、没有遇到像我们这么厚道的主持人 哦。 一般只喂狗粮就 OK 了。那个主持人啊，还准备了狗粮，真的发给我们的现场了。 他怕现场有些人没有吃到，是不是？不光要精神上面吃，你这嘴巴上也要吃到，对不对？ 都给你占到了，让你没有办法跑哈。 那 今天我们也是很善良的主持人， 嗯嗯， 对吧？ 对，是吗？ 于是我们也要撒狗粮。好多人说看电视没有吃到没有关系， 可以听到是不 是？接着音乐快速路补给你。 OK， 那走，我们补给他们吧哈。 嗯，其实两个人呢，就是刚才不是说，就是刚开始有合唱一首， 嗯、 是不是？第一份狗粮，第二份狗粮呢、 哦， 就是又合唱了一首《水晶》。 哦，是吗？ 这 首歌还合唱了 啊、哦！ 哎呀，脑补一下了。 好，接下来呢，一段资讯过后，你将听到任贤齐和徐怀钰版本的《水晶》。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哎，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幼稚的事情啊？ 就是现在和你说话。 哎，这么巧，我也是。哎呀，咱俩好巧，这都缘分呢，是不是？ 既然这么彼此嫌弃，我们就不要聊下去了。 关话筒了， 关了吧。 好了好了， 你先关。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一。 哎，你真的关了呀？ 我真关了呀，刚 刚那一秒。好了好了，不说，跳过这话题好吗？ OK， 但今天我们一定要聊这个话题啊， 就跳过这件事儿是吧？ 对，跳过这件事儿， 假装很和谐的样子。 对对，然后说完话之后， 好，继续说。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不是？就要开始说出来，就要问一些听众， 人家会觉得，哎，你今天互动话题是不是你嫌弃的人？ 就是 对呀、啊， 就是你做过最幼稚的事情是什么？ 幼稚的事儿其实可能会有很多，生活当中我们现在想起来 那是你吧，很多幼稚的事情 还要彼此嫌弃吗？ 其实我也是啊，我觉得我做的每件事情都很幼稚。 幼稚？ 对，幼稚。 你是哪里来的了哟？ OK， 继续。 就是比如说，像早晨可能会莫名嗨。 对， 像我们两个现在就比较幼稚， 真的。 可能刚刚起床人心想，这两个人怎么了？什么？ 而且最痛苦的是在放假的时候很想睡懒觉，但是标准的就是4点多会醒， 然后自己会觉得自己好幼稚啊，居然嗨起来了。 对，最标准的是6点到9点是必须会嗨的，自然嗨这个点，9点一过人根就蔫了，是吗？ 对，所以每天早上虽然大家觉得我们很幼稚，但这是工作需要。 对，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下班之后也会觉得刚才很幼稚，但是又怎样呢？ 对， 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当事者迷，就会当时觉得哎，其实挺好，挺开心就 OK 了。 我们依然会幼稚下去的。 是， 走上这条不归路啊！ 希望你能接受啊！我们今天早上呢，告诉你的我们的互动方式依旧是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J 小小 MyFM 1005来搜寻我们，然后留言。 没错，同时呢，留下你的电话号码，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搜寻我们。然后我是 Ary A R Y， 我是一冰，一是艺术的一，冰是一个王字牌，一个几分钱的分。 没错，那抓紧时间来留言互动啊！ 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幼稚在别人看起来就是个笑话。 那就让人家开心就好了。 于是我们今天早上特别为大家甄选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啊，这个时间段互动话题的，来自王啸坤的嘿嘿笑话。 碎成了尘埃，带我飞向埋葬回忆的深海。好吧，一起痛快，忧伤的出题外，不愿去分清暧昧极限，释放冲动的奇怪年代，人冰着孽债，鲜花放肆盛开。他一直在笑，听我在讲笑话，在他心里的我永远是那么傻。他就一直在笑，听我在讲笑话，在他心里的我永远是那么傻。他就一直在笑，一直在笑，一直在笑，听我在讲笑话。 在外界看来，2016年对于黄子韬来说是起伏颇多的一年，关于他的负面新闻一直不断，就连黄子韬自己做直播的时候都开玩笑，你们不黑我，我都不习惯了。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人发现他其实就是个执着又没长大的男孩。黄子韬曾经被大家嘲笑很久的歌词 YSL 全球六件 I have a couple， 后来他自己说其实是店员为了骗他买，故意说这是全球限量，结果有一次他参加活动发现跟人撞衫，才知道压根没有店员说的那么玄乎。这样的黄子韬真实又直接，难怪在铁道飞虎发布会后的采访中，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成龙大哥夸他真的是个天才。 当着媒体赞你一下，我很少赞小鲜肉。 成龙回忆说，在拍摄《铁道飞虎》的时候，有一天听说黄子韬生病请假没来片场，于是成龙心想大概又是一个受不了严寒的小鲜肉。然而当黄子韬硬撑着来到片场的时候，成龙原先的不以为然立刻变成了心疼，因为黄子韬起水痘了，身上都是，而且还要绑威亚，因为又痛又痒又不能抓，黄子韬在拍摄间隙难受到哭，但一开机他又立刻成为了那个满心想要干大事的热血青年了。在外界的各种评论声音中，黄子韬有着各种各样的形象，然而对他来说，他只想同时做好演员和歌手这两件事，仅此而已。 能够再让大家看到我作品的同时听到我的音乐，但是大家又对我的作品有了认可，我觉得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事情。 在这里祝愿铁道飞虎成为黄子韬演员路上的一个好开始吧。 MyFM 娱乐有观点， MyFM 100.5。

If I were a boy, I would turn off my phone, tell everyone it's broken, so they think that I was sleeping alone. I put myself first and make the rules as I go. She'd be faithful, waiting for me to come home, to come home. If I were a boy, I think I could understand. Oh, how it feels to love a girl. I swear I'd be a better man. I listen to her, 'cause I know how it hurts when you lose the one you wanted, and she's taking you for granted, and everything you had got destroyed. It's a little too late for you to come back. Say it's just a just a boy. You don't understand. Yeah, you don't understand. Oh, it feels to love a girl someday. You wish you were a better man. You don't listen to just a boy. 哇、wow, 一首很经典的歌曲 Beyonce If I Were Boy。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c， 我是一冰。今天早上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一些你做过的幼稚的事儿。 幼稚幼稚 我们两个聊这个其实蛮有资格的，是吧？ 对，那是这个过来人啊 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其他听众是怎么幼稚的啊。 好，那有一位听众呢叫蜗牛姐，她说最幼稚的事呢是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吃货哈，吃货 哦 啊，然后她说妈妈买来夹心蛋糕啊，准备送礼，但是呢我太馋了，又怕让妈妈知道不让吃， 于是 他就用勺子把中间所有的夹心的奶油都吃了，然后再恢复原状。他说：“哎，这下应该没事了吧？”之后他妈就把这个拿去送礼了，你知道吗？最主要是送礼了。然后后来他妈妈送完发现啊，又拎了回来。结果就是这个结局呢，可能大家都会意料之中的。 妈妈再给他买了一个蛋糕。 哦，哇塞！其实这是一个好的提议，但是结局是他妈妈把他给暴揍了一顿。 哦，于是下次学会了吧，要吃就吃整个的，不给人家留机会。 哎，这样多好啊！ 光抠心有什么用啊？ 对啊，而且还被打了一顿呢。 对啊，要吃、 哎、好惨啊！ 其实我觉得都吃了不是一个结果嘛。哎呀，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了啊！我们今天要教育大家不要偷吃东西。 对，不要偷吃东西了，对不对？ 对对，反正是自己家，怎么叫偷吃呢？ 对，无所谓了。 好啊，今天早上其实我们很多的听众，我发现其实还真的蛮幼稚的。哦，比如说我跟你说。艾瑞啊， 哦，什么？ 我先出去一下 啊。好，那你出去啊。 哦，人家不是这么说的。 哦，是吗？那应该怎么回答？ 对，人家说 我要出走了，你拦着我呀。 哦，这样不拦啊，绝对不拦啊。 就是你知道吗？幼稚也得有另外一个幼稚的人接着。 哦。 另外一个人太理性，幼稚不起来了。 哦，哎，说明我不幼稚哈、啊，很理性，对不对？ 没有啊，就 但你刚刚说了那句话啊。 连我的梗都接不住。 你刚刚说那句话了啊。 好啦好，今天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仍然是你做过的幼稚的事儿啊。 OK。 嗯，

踏实音乐，一直在你身边的音乐。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天的天使，这里是 My FM 100.5，我是一冰。 哎，我是 Jerry。 嗯， 我觉得今年呢，跨年之前最火热的应该是属于王菲的演唱会了。 那可不， 相当火爆，是不是？ 嗯， 而且我介绍之前呢，先说一下，他整场是120分钟的演唱会，连续唱了35首歌，然后中间一句话都没有说。其实我说这些呢，不如去听一听啊，咱们在现场当现场的那位。 你是在拉仇恨吗？ 是不是 让大家怨恨我是吗？ 是不是？ 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说大家不要去现场啊， 嗯， 这个好贵的票啊， 嗯， 后来就是因为有一些 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场 关系， 嗯， 去到现场了。 对， 就怎么说呢， 嗯， 其实真的不像大家在这个透过视频看到的，会有一些人有争议 啊、 嗯。其实在现场还蛮感动的 哦， 就是你会觉得一个明星他的魅力在于他整个给大家带来的那种舞台感 哦、嗯，就很用心，而且全场呢就不停的唱歌是吧、 嗯、对，其实在透过荧幕可能大家没有看到一些小细节，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也会有一些疲劳期，在唱到一半时候会有疲劳期、哦、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在现场也挺撒花的，就像我们刚才互动话题、嗯、有一些幼稚的举动可能没有被录下来、嗯、但是其实也挺可爱的。于是呢就是你会了解到王菲其实她作为一个歌坛的天后，其实还是有很多的 平易近人 的特点。对 OK， 非常亲民非常亲切啊、 哦、对 哦，那她现场的那种唱歌听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吧。 对，然后你就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很仙， 很仙， 仙气的仙、 啊、气、啊、 对， 哇， 对，就是整个感觉就会觉得哇 赚到了。 嗯，就会他好像会觉得不管多少人一个人在听和多少人在听，甚至多少人在电视机前啊在荧幕前看、啊、对于他来讲都是无所谓的，他就在沉浸在他自己的音乐世界当中、哎、包括之间的就是比如说自己跟自己玩啊，他都不会觉得任何人去影响他、嗯、包括掌声或者是欢呼声，以至于就是很多对他来讲都是无所谓，他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我觉得这种是一种最高的境界了， 是，所以很仙嘛， 忘我的一种境界。 中间好几次还把自己绊到，你没有看到吧？ 没有，这点绝对没有看到。 他真的有两次把自己绊到了。 绊倒了， 没有倒、啊、有一次呢就是自己在撒花啊在蹦你知道吗、啊、一边唱一边蹦，然后差一点就把自己绊倒，然后他就有一个特别嬉皮笑脸那个表情，就是以为大家没有看到、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 哦、 还有一次就是他假装脱外套，结果呢这个他就凹个造型嘛，结果踩到了自己的外套、嗯、这些大家都没有看到，所以我替大家就是爆料一下，但是还是很可爱 啊，那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些小细节大家才会去爱上这王菲啊、 嗯、 去听她的歌啊， 是， 哎，很亲切的感觉。 对，所以呢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这个她这次演唱会啊怎样怎样怎样啊、嗯、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否认她就是很独特的王菲。 对，天后就是不一样。 对， 魅力所在。 是，那今天早上呢我们也为大家甄选到的是她在演唱会现场在开场之初就演唱的一首歌、 哦、 而且很代表她自己，就是你就是说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哎 哎，希望她永远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在资讯过后你将听到来自王菲的演绎。 置换补贴最高18000， 谁呀？ 一汽大众置换补贴零利息，分期同时享， 谁呀？ 天津捷星 一汽大众捷星店现车聚会最高80000，滨海新区河南路汽车街25387888。 妈，我回来了。 爸，我回来了。 儿子， 我们回来了。 一年的忙碌，家人期盼平安。平安车险，回家的路途再远，也始终与您相伴。 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My FM 100.5 Now Music and More of It。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 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 FM。 故事吧。 会干嘛？一起唱啊！ 你们先唱，这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Music is coming. Music is coming. 这里是 MyFM 101.5，我是一冰。 嘿，我是 Henry。那今天互动话题呢，就说一下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幼稚的事情。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有位听众呢叫宝明，他说今天话题让他想起了小的时候看妈妈把煮熟的面条放在热水里面一烫就可以吃了。哎，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对吧？但是呢，他有一次在有一次家里面来人串门啊，然后他说我饿了。然后妈妈说那你把面条拿出来煮面吃吧，然后煮一煮啊，这不是很正常吗？这时候呢，他就把生的面条放到热水里边，他就纳闷了，怎么煮也煮不熟，就是生吃。我的天哪。 哦，也就是他的意思是就是 他妈妈之前放的都是煮好的， 于是 过一下就行了， 他没有弄明白到底熟的和生的的区别。 其实他这个说到我心窝里面了， 因为你这么干过。 对，没错， 怪不得你现在智商有问题，是不是你吃生面条吃多了？ 好吧。 噎不噎？ 挺噎的，其实。你没吃过那种，那感觉挺好的。 是吗？ 这是生的，你知道吗？ 行，回去我也试试。 不用这么带啊。 好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听众也会有一位，他说的其实我也经常做。 是吗？ 他会说这个和一个熟人出去，然后呢就遇到另外。就是然后比如说走散啦，我也是这样。 哦呦， 我经常就每天早上会看到艾瑞说这么巧你也在直播间，那一起来做节目吧，好吗？ OK， 吓死我。 吓死你什么？我不是经常这样吗？你应该很熟悉我的套路了。 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可能6点钟是直播嘛，那直播之前呢我们可能会中间会说上两句话，对不对？但是一到直播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你在这儿呢。 是吗？就会觉得好像其实有的时候幼稚也是一种给生活 增加 一个料了，对吧？ 是啊， 要不然天天看见艾瑞多烦啊。 哟嚯， 就好像碰巧遇到一样，然后呢就是让自己会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哈。 嘿，挺不错。 其实心里并不是这么想。 是吗？ 对， 咱们听个歌吧，是不是？ 化解一下尴尬。然后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好， 有请陈小春《乱世之星》。 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寒假招生啦，全天托管，外教口语、3至9词作文、语数外集训，5折优惠，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25334477，25334477。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我任性，以天性亡命拼命。

Make it be， 来自张靓颖，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幼稚的事儿哈，最后再来分享两个。首先我们的听众就会说，在决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实在是决定不了，就会用石头剪刀布的方式，就是说。比如说艾瑞直播间的门没有关，我们两个石头剪刀布，谁输了谁去关。 来猜一下吧。 来啊，我知道你会出石头的，我出布，好吗？ 好了，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两个的幼稚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经常就是主持我们台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听众就会很熟悉我们的套路。最后我们决定的时候总是用石头剪刀布来决定到底哪一队赢。 这好像是一个万能的方法。 对，而且大家都会啊，不用教啊。 对啊，很简单啊，幼稚的事情就复杂的事情简单来做嘛，是不是？哎呦，说的好有哲理的感觉。 那一会儿我们就是下一个开口谁先说话，由石头剪刀布来决定。 我的天哪！那还有，还有位听众啊，他叫安静哈。他说有一次出去旅游坐高空缆车，然后他有恐高症，然后吓哭了。突然自己女儿坐在旁边，一边拉着我的手安慰说，一边笑，太尴尬了，说没事儿没事儿，有我在啊，有我在啊。自己的孩子然后直接拉着他的手、啊、 这个是有点幼稚啊。 对，这就而且最主要是吓哭了，自己孩子看着自己哭哈、啊，没事没事，有我在啊。 哎，也许还知道自己的妈妈就是有这个恐高症嘛， 就是很有意思啊。 然后就是经常会有这个对象就会两个人之间斗啊，说帅哥，有对象吗？要不要考虑我呀？我也没有对象，要不我们就是交往看看。可能孩子，其实他们可能孩子都很大了。 就是这种其实逗趣的方法呢，也是给生活中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就不断的添料，就很有意思。 是啊，可是我每天都会这样和别人对话。 有吗？ 有啊。每天都会说，艾瑞好巧，你是我们台新来的主持人吗？ 是吗？ 一起来搭档吧。 今天第一次见面哈。初次见面哈，多多指教哈。 于是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仍然在持续当中，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会随机抽选一位进行反打电话。 没错。 可是我们要邀请到的也是一个比较幼稚的人。 那这位人就太幼稚了。 那幼稚到跟你说，月亮弯了，圆了，他还要写一首歌。 可不。 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陈坤《月半弯》，然后我想和你来进行一个这个石头剪刀布的游戏。 好。 这样呢，下一个口谁先说话，大家就知道到底是谁笨输了，好吗？ 好，没问题。 好，等着我们用这一首歌过后见分晓。 来试一下。 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月半弯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半弯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还有天。那夜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月半弯，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 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越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越傍晚我喜欢又近又依有你，月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还有天，还有月傍月傍晚。 嗯哼，输的该说话了。 我不愿意。 不愿意也得输吧。 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Jerry。 你输了，你输了，你输了。 哎，我 是雨冰。 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只能怪我太耿直了，我说我出石头你真的信啊？而且我就真的出了。 对啊， 你就为什么就这么相信啊？ 你告诉我的意思不是让我赢你吗、是不是让我输你是吗？ 好 哦，我记住了，要不再来一局。 好了，不用了，不用了。 就是我们用实力证明了我们两个是幼稚的。 嗯， 然后呢就不能光分享大家的幼稚的事儿，于是我们也说了一下我们幼稚的事儿、这样大家就觉得公平了。 这是为了艺术而现，好了，不说， 只有你现了，我没有啊，我没有输啊。好了，我们来说一个这个最近就是大家一直在关注的这个跨年演唱会的事儿、哈。 很多人都在关注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哈。今年呢，他就在官方微博上面就宣布了，由于内容调整，所以我们大家看到的可能节目，但是还有很多。一部分都没有看到 啊、 就因为电视直播当中呢它的时长过长，所以有很多节目都被叫停了、 啊是吗？ 嗯， 就比如说会有这个 SNH48， 对，没错， 他的这个节目。但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他在其他的台的其他卫视台有 啊 有登场， 有看有看，浙江卫视好像是， 忘记了， 江苏还是？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因为太多了，你知道吧？ 太多了，就是 今年好多卫视， 每到这个各种卫视开始竞争这种收视率了。 于是呢，你就会发现很多明星好像一天晚上都有分身术一样， 哦， 去完这个台去那个台， 就好忙的。 对， 所以很多人体力不支啊之类的。本来是黄子韬这次有可能会上湖南卫视的，但是之前他不是在机场上晕倒了吗？ 他不是起水痘了吗？刚才我们的片花不是有介绍到说， 哦，是吗？ 因为跟成龙拍戏，然后起水痘啊，吊威亚，然后成龙还特意夸了他。 哎呀， 干嘛？ 太辛苦了。 对啊，但是这件事儿呢，就是证明了黄子韬很敬业。你知道，自从成龙大哥最近夸了他之后，哇，瞬间的 各种各种啊， 瞬间的人气好爆啊！ 那必须的。 当然，这黄子韬很敬业，大家都知道的了。就这次很凸显。然后呢，你会发现在这次的晚会现场啊，这个大牌，你就会发现他，你播到这个台是他，另外一个台还是他，再另外一个台，嘿，还是他。 哎，真有这样，因为太火了。 嗯， 他们就可能会到处飞来飞去啊，去表演。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会看到在今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李宇春并没有出现在湖南台。 哎，是啊，这每年到那个整点去最后压轴的时候都是他。 对， 但今年就没有， 今年出现在江苏台了。 哦， 在压轴。所以我觉得湖南台可能特别想要唱这首歌给他。 是吗？ 对，对不起，其实忽然很想你。 哇哦， 有请。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一月到二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听好音乐，我只选择 MyFM， 你呢？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是很可爱，加个节拍，加个星光来、yeah、灯光在旋转越来越快，我不想太怪，可你为什么还不来跟上我的舞台，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 我是一斌。 哎，没错。 嗯，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随机抽选一位来进行反打电话喽。 那就反打电话了。Hello，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早上好。 Hello， 我是一斌。 哎，你们好。 嗯，你好。 早上好。啊，今天早上啊，很恭喜你啊，被我们抽选中为最幼稚的人。 不好意思了。 没有没有，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幸运啊，而且今年也是新年的第一天上班， 对、哦、是啊， 真的 就这么幸运。 那肯定我2017年的运气特别好。 嗯嗯，啊，今天早上我们来聊的事儿就是幼稚、嗯，然后呢，来和我们分享一个你觉得自己比较幼稚的事儿吧。 啊，就是出去旅游嘛，坐那个高空缆车、嗯，然后我恐高， 嗯， 然后就被吓了。 就什么、 哦、就被吓哭了， 吓哭了。哎，我很好奇啊，就是你的女儿多大呀？ 女儿那个时候上初中吧。 哦，上初中。然后拉着你的手说、哦、妈妈没事没事，别哭，有我在。 你要淡定啊。你要相信自己，你可以的，有我在呢。 不是，那不可以也不行了，也 下不来哈。 下不来，在缆车上面，而且最主要是缆车它不是那个过山车 啊。 嗯， 挺尴尬的这事儿、 哦，一直记着呢、 啊。那你生活当中其实是个幼稚的人吗？还是说只是那一件事儿比较幼稚？ 嗯，我应该不是幼稚的人 哦， 因为那一件事是因为我恐高症比较厉害吧，可能、嗯、真的是害怕。 嗯，平时是一个 真的不是幼稚的人吗？ 嗯，真的不是。 那你的头像为什么是哆啦 A 梦呢？ 哦，那。 你就是一个幼稚的人，而且这个哆啦 A 梦还在舔舌头。 因为那是我自己做的蛋糕。 哇，太棒了。 哟， 嗯， 那这样吧，嗯，既然你不幼稚，但是我俩很幼稚，而且也很爱吃蛋糕，而且碰巧我很喜欢你做的那个样子蛋糕。我们今天呢拿礼品和你换，换个蛋糕可以吗？ 行，没问题。 他直接相信了啊，我们不能这样收尊重的东西的吧，但是礼品可以送给你啊。 非常大方厚积哈。OK， 我们今天呢也要送给我们 MyFM 的精美的纪念品要送给你，好吗？ 嗯，好的。 嗯， 好，要感谢你的支持啦，也希望你的蛋糕越做越好，这接下来不会恐高了啊，下次再恐高的时候你就默念 MyFM 100.5。 好，这个办法好。 好 的，那稍后呢也在微信上面回复你的信息好吗？会有工作人员与你取得联系，谢谢。 好，谢谢你。 好的，谢谢。 嗯，拜拜， 再见。 拜拜。 嗯，就是一个很幼稚的听众，他还不承认。被我发现了吧， 特别有意思啊，我们的听众。 嗯， 他就实话实说了。 而且我觉得咱俩也挺幼稚的、嗯、就公开找听众要礼品，要完礼后人家说行、哎、咱俩又说啊不用不用了。 就是这么幼稚啊。 哎，大家其实有时候发现幼稚起来其实也不错， 就挺好玩的， 就是很开心的了， 会逗大家乐嘛。 嗯 嗯， 有的时候幼稚其实才是大智若愚、哦、越说自己不幼稚的人吧， 嘿， 是不是艾瑞、 这是不是咱们说自己 就很 我幼稚啊，我幼稚啊。 哎，一上来我们不就说自己我是每时每刻都很幼稚啊？ 希望大家就是继续幼稚下去，但这个幼稚呢是加双引号的啊。 嗯，好。 总之就是每天会发现自己身边呢处处充满甜蜜可爱，然后 也会充满爱，是吧？ 是充满爱。于是呢，我们也希望带着我们的好音乐去发现爱咯。 OK， 好硬的梗，直接抛到这个歌名上面是吧？ 我直接来两字 OK。 OK， 有请林俊杰、金莎发现爱。 叽叽喳喳，路人小孩。撅嘴的你站在露台，阳光眯着眼看我们，同时也发现爱。嘀嘀咕咕，我该不该让你看穿？冰淇淋的默契就是爱。浓郁香草，巧克曼妙，不觉中悄悄融化了。最幸福的味道， 忘了烦恼，可爱多好，不需要说什么，呼吸之间就尝到了你我 心电感应，我看见了 in the 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追的梦叫勇敢，孤单旅途谁陪伴，用心念照亮黑暗， 谁生来就不怕艰险，却想要飞得更遥远，美的看见其他都成为波澜，未来靠你我肩并着肩，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哭过的伙伴，一起喊出的誓言听得见，这段青春岁月多耀眼，热血翻面向前，别回头看，总有一天站在谁生来就不怕艰险，想要飞得更遥远，美的看见起的都成为波澜，未来靠你我肩并着肩，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却沸腾，并不是终点。人生只要面向前，别回头看，总有一天站在最高点。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无让明天灿烂。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这里什么费明100.5，我是一斌。 哎，我先瑞、没错，那今天呢可以说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上班了、 是。 那今天呢我们开始点名就是很有意义的了。2017年的点名开始报道了。 噔噔噔。 好，看一下我们车友会俱乐部成员谁是在今年2017年第一位抢沙发的啊。 啊哈。 恭喜青黄书生。恭喜。掌声。恭喜你荣获。 然而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够给你。 但是他有这个荣誉啊，2017年第一位是不是？ 啊对啊。 啊对啊，那好，那我继续了啊。后面是黄秀丽，还有未命名小伟、大香香、晶晶、雪球、傻袍子，还有快乐港湾，还有虾猪虾，恭喜你啊，终于抢上了哈。 嘿嘿。 我们也要看一下今天早上微信朋友报道的，有宝明，还有安静、小小谢、程程，还有苏先生、眼泪可卡米，还有知足常乐，还有蜗牛姐，等等等等，就点到这了啊。 感谢大家今天早上来报道喽。 没错。 那我们也看到新浪微博

但这个题目呢很有套路啊。 套路吗？ 嗯， 套路在哪里？ 这个酒，我现在说的很清楚的话，会不会 出现了几个酒？是不是？ 对， 我知道了。 其实，但我如果说的很清楚的话，然后是不是人家都一下就能猜中啊？ 猜就是你说清楚了，猜怎么叫套路呢？ 哦，那就不说吧，好吧？ 就要套路他们。 好，那就套路一下呢， 套路大家一下啊！ 因为今天我们要送的礼物确实很精美 哦， 嗯， 美到什么程度啊？ 美到就是你每天都会看到。 哎呀喂！ 哎呀， 到底是什么呢？ 每一天都能看到。 嗯。好，告诉大家了，日历这是我们全新的限量版日历， 对对对， 可以说真的是限量版。我和艾瑞家里用的还是去年的。 是啊，我都没见过。 是。 好惨呐、啊。 对，我们真的是没有。 哎。 可是我们要把这个福利送给我们的听众了。 说到这儿挺难受的，真的，我到现在都没见过。 没见过是不是？ 对啊。 我们送听众的时候可以看一眼、啊。 OK， 那就谢谢大家。 如果你想要拿走的话，赶紧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告诉我们刚才的这个、到底都出现了几个酒，都是哪几个酒呢？ 哎，没错。 嗯哼。我们打扰他们已经够多了，现在基本上记不住了，我们就放心了。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张宇，小小的太阳。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 6621-1666。 iFM 100.5。 我在大雨刚停的夜晚。一个人游荡，经过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面对就要失去的爱情，有一点释怀，有一点彷徨。最怕的其实是孤单。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友善和许多依赖，修补我脆弱的情感。总是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终于有了你的港湾，你应该更自私、更贪心、更坚持、更明白，将我的心全部霸占。你给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让我好好的对待。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要一点友善和许多依赖，守护我脆弱的情感。总是微笑如花，总是看我沉醉和绝望，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你应该被呵护、被珍惜、被认真、被深爱、被捧在手掌心上，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

成我们的语言，守护着，守护着这湛蓝的天际线。哦哦哦哦，现在 什么礼？ 购卡、美容卡、健身卡、霸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六点到九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 彬彬有礼， 这就是彬彬有礼。 嗯， 好，我们出题 在这里，对，在这里呢，你真的什么礼物都有哈？ 可不。 那可不，那我们再听一下那个题目吧。就是问题呢，是这里面有几个九？听一下。 沈老板不在啊，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啊，你记一下，139白酒啤酒葡萄酒。 这 特别的套路哈。 啊，139 嗯， 白酒啤酒葡萄酒。 哎，没错。其实我们这样套路的出题，但是我们听众真的是很聪明，有很多听众直接给我两个答案 啊。 他直接说，如果要问酒的话，是白酒、 啤酒、葡 萄 酒 三种酒 啊。 但是如果再加上139的话，就是四种，随你问，直接来这题，你知道吗？ 都会抢答了，看到没？ 真的，我一开始真的想多了，所以我明天呢，哎，我们明天出题的时候再来难一点好了。 哦，我们一直以为我们会有一种小品的效果，比如说树上骑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几个猴，还有什么怀孕一个猴， 对， 就是，但是会发现大家好像都知道我们套路， 全写出来了， 真是。 那不管怎么样哈，我还是从答对的听众里面呢开始抽选幸运听众。 好的，来，我们答题目滚动起来。 哎，三二一。停！哇，恭喜这位听众叫玲玲哈，恭喜你。哎， 是个美女不？ 是的，是一个美女。 听名字玲玲就 哇， 玲玲，你有电话喽。 啊、 好啦 ，OK， 恭喜这位听众啊。 嗯，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好， 那么爱你是为什么嘞？有请黄品源。 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 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我那么爱你，为什 我是一斌， 哎，我杰瑞， 嗯， 之前我们在看《阿凡达》里面的机器人啊，就觉得很酷， 嗯、是， 嗯，那最近呢，韩国有一个科技公司就研发出这一款电影里面《阿凡达》出现的机器战甲，那种相似的两足机器人， 嗯、是 啊，不得了。 这种机器人啊，就是好像和电影当中是还原的那种感觉， 完全还原那种、 嗯、 除了就没有带那个机关枪，其他都是还原的。 带出来那还得了，我们现在还能在这儿直播不啊，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哈、啊、大概呢有四米高，然后呢1.5吨，你想这1.5吨走起路来那地都得颤三颤哈， 那必须哦。 然后呢，大家驾驶员可以坐在这个机器人的躯干上面，然后指挥它运动、 嗯、哦，就说你怎么动，然后机器人会跟人一样去走路，就会很先进的。 那我要当奥特曼 啊， 给他打下来。 哦，那你去变身吧、啊、 我先走了，我去拯救地球。 拯救地球、使命太大，我们还是来听歌。那下面的时间 还是好好做主持人吧，不要破坏社会和谐了啊。 对，那下面的时间呢还是要交给董真的、 嗯、不要，我觉得董真就是一个很按套路出牌的人、 嗯、 就不像我们两个什么一会儿拯救地球啦，一会儿阿凡达啦， 嗯，所以说还是他靠谱啊。 对，交给靠谱的人吧。 交给董真为你带来的 Music Forty Music。 我觉得 我现在说这个都已经自己是相当不靠谱了。 对对对，还是我们去拯救地球了 啊也感谢大家每天早上听我们这两个不靠谱的人呢在这嘚不嘚 嘚不嘚不嘚吧， 明天继续嘚吧。 好明天见咯， 拜拜。 孩子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1月到2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